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大家好，我是 Peter。 大家好，我是 Alice。 今天我们邀请了 Alice 来到我们的中间。Alice 是我认识蛮多年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台湾，但是可能大家听到他刚刚的口音就知道他应该不是台湾人。Alice，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香港来的。 香港美食天堂。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有一次我跟别人分享说，我觉得我宁可吃港式的食物over 台湾的食物。 为什么？ 我觉得港式的食物，我喜欢吃 dim sum， 就是点心一个一个来，然后那种就是你坐在dim sum 的餐厅，茶不是茶餐厅，就是那种 dim sum 的餐厅，点心的餐厅，然后他们的食物搬过来，然后想说，哎呀 ，maybe I want that， 呀，我也要吃那个，那我想吃那个，然后就感觉是就是吃不完的感觉。 对，好像那个 Chinese tapas。 对对对，哎，你这样说的对，它就是 tapas。 是是，对， 它就像是西班牙的 tapas， 对， 只是不是配啤酒， 对，配茶， 是配茶，洋茶，对啊，我很喜欢吃洋茶。然后，对，我真的很喜欢香港。不过，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不是要来聊食物？我们接下来 来聊领导力，因为 Alice 你也曾经在职场里面有做过蛮多一些在职场上面一些领袖的角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职涯的里面做过的一些的领袖的角色？ 我觉得我是蛮恩典的，就是我一出来工作的时候，神就把我放在一个 leader 的位置，所以可能二十出头已经开始当一个主管。okay. 然后 你二十出头就当一个主管。 对，所以很多鸟事， 很多鸟事。你那时候为什么二十出头，你的老板或是你的公司是看到你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愿意把你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 我觉得他没有看到我的特质。 Okay, 他只是需要人， 他只是需要人。 对， 他就选了你。 对， OK。 然后你那时候进去是 哪一方面的工作？ 我其实做了两份工作，很长的时间。 Okay. 然后第一份是国泰航空， OK， 所以我当时是个空务员， OK。 然后我最后的岗位是Senior Flight Purser， 就是机舱事务长。 OK，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是在做什么的。 Would you care for chicken or beef? 哎，没有了。 我要的每次都没有。 我常跟别人说，我真的最棒就是弄你一个泡面。 弄一个泡，对，泡面 ，cause you cannot screw up 泡面，泡面再怎么泡都好吃。对，我觉得在飞机上吃泡面是最好的选择。 真的， 对， 真的， 反正倒了个水， 一个人吃，整个飞机 都会闻到。 对，对，对，对。 而且在飞机上有一个人吃泡面，别人说那我也要一碗泡面，大家那个香气大家就会闻到。 对，对，那时候我是负责管理头等跟 business class 的，所以也是会 deputize 经理的位置。 Okay. 所以其实可能客人看到的就是食物啊、服务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很危机的东西。你都 比如说 你从香港飞到 San Francisco， 15小时。 Okay. 如果中间有一个人垮下来，他没有心跳。他身体很有。 这是你遇过的？ 我遇过没有到没有心跳，但是蛮危机的。 okay. 那你怎样处理？你怎样去分配不同的同事去帮忙？然后你怎样跟机长沟通？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把我训练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很多 ambiguous， 很多很突发的、 okay. 的状况， 模糊的状况， 对， 突发的状况， 没错， 你要在中间去寻找答案。 对，没错。 那你那个时候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说这是一个蛮长达蛮久的一个时间，对不对？ 我做了七年。 七年。 对，那是我觉得是我的 leadership 的 journey 的 part one。 OK。 然后我觉得改变我最多是我 part two。 OK。 然后我大概做了七年之后，我就去了一个美国科技公司。 OK。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幸运，然后我 到了那时候马上就是主管。 哇、wow、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哎，我 你所以你的主管的角色都比较像是空降的。 空降 就不是从里面开始做起来， 没错， 是这个地方做主管，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主管， 没错，没错。 OK， 都是空降的，然后就待了那里八年，所以那个时候很多时间都在带团队，从可能50人到100多人的团队。对， 那你在 A 公司跟 B 公司，第一个公司跟第二个公司，你觉得在两个地方当主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对我最大的差别，我觉得蛮大的。好像我说 Part One 是一些比较像是危机管理 ，OK， 然后你要很快的速度把很多东西整理好，比较 focus 在 operation 上面。Okay. 但是我觉得 Part Two 的我就是哇，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我的。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leader? OK， 为什么你知道 Part Two 的你在第二个地方才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我觉得第一个公司就是会训练我很多 skill set， OK， 是去处理事情。 了解。 但是我到另外的公司，我记得头一个礼拜，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哇，好多很棒的主管。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很哇个子很高，你蛮矮的，所以我是空务员，但是我也是没有很高。然后我的主管哇，好像一道门这么高。然后他是个外国人， okay. 然后他我看见很多主管很亲切，然后他跟我说、 okay. ，Alice， my boss， how can I help you？ 然后我被吓到，哈。你不是才是我的 boss 吗、 right. 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听了很多在亚洲很想听到的观念，就是如果你的下属其实他们才是你的 boss、 okay. 我们在这里我们是服侍他们的、 okay. You serve your team、 okay. 然后我就开始听很多不同的概念、啊、看 这是你之前比较没有去听到的概念， 没错没错没错、 okay.所以你那时候听到这个你的 leader 你的主管这样子跟你讲的时候，你当下的反应是非常的惊讶， 非常惊讶，但是同一时间我觉得啊，我觉得很被 honored 哦， 对， 很被尊荣， 很被尊荣、okay. 然后很觉得是很有价值 OK 对啊。 那接下来他是怎么样子去带你，是你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一些的特质，是你自己在领导的上面试着把 incorporate 带到你自己的领导的里面？ 我觉得其中一个让我真的把 leadership 的热情，就是那个时候他教我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敢跟你的下属一对一。 OK， 然后我记得哇，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一对一嘛，然后我的下属就是我以为我是主管嘛，然后下属就会这样跟我讲话，他第一次就是这样啊，你不要管我，然后我心里面是超级害怕的、 okay. 然后说 Alice 你不要管我了，你我反正我就快离职了、 okay. 你都不用跟我说什么、 okay. 然后我心里面就超紧张的、 okay.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 你超紧张，但是你的脸不能秀出你紧张， 没错，说啊怎么说对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哎，原来我真的要跟我的下属建立信任 OK， 因为不是你空降下来、你的 title 是什么、他们就愿意跟随你、所以我觉得那个第一次的一对一把我吓到之后，我就开始思考我怎样去跟人的真实去沟通。 OK， 你在跟他一对一的这样的过程里面、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因为有些人可能对一对一是在做什么、比较没有那么的可能，或是他们可能有个想法跟你那时候做一对一、大部分的人对一对一在职场上面一个 manager 一个管理者他跟他的带的团队一对一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想的是什么图片、实际的是什么图片、你知道那种网络上有那种 meme， 就是大家认为的跟实际的，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大家认为的是什么，但是实际你在做的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我从前没有到那个公司，我会以为一对一就是、哦，我完蛋了。 OK， 你被一对一的时候， 对 OK， 因为是很 rare 很小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在被一对一的时候是可能已经做错事了、 嗯、对，是不是要说我做错什么呢？ 了解， 对对对，所以会很害怕。但是、之后呢，我那个 part two 的我呢，我们的一对一就是、真实的建立关系、okay.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齐数的，就是不会一年跟你一对一次、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我的同事一对一是一个月一次、 嗯、 然后我的主管跟我的一对一也是一个月一次、 okay. 所以我们是 continuously 去 build 这个 relationship。 对， 那个时候呢，那内容呢，我觉得就、a combination of 朋友、 okay. 老师、导师、 okay. coach OK， 这样子的 很多这些的身份角色要一起去扮演。 对， 你觉得在跟你的团队一对一的时候，哪一个角色 coach 朋友mentor 这些，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困难的？ 我的最大的张力是主管。 OK， 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是一定要讲。 嗯嗯， 但是如果那个主管的角色跑出来的时候 ，OK， 很容易那个信任就不在了。 就是我跟你讲，但是我用主管的身份去跟你讲的时候， 对， 那个信任就不在。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下属他其实在乎两件东西。 OK， 第一是离他们 leader 的主管的品格。 OK， 然后品格就是 你说他。怎么观察这个主管的品格？ 对， 他是否可以？为什么品格这么重要？ 因为他其实在乎他是不是个好人。 OK， 我可不可以相信他？ 哦， 他会 信任， 没错，他会不会只是今天跟我讲话，只是为了得到公司的目的，没有真的用心去跟我讲话？ Okay. 了解。 然后第一就是品格，然后第二呢、 okay. 就是能力。 OK， 也是能力，他会。我发现呢，当主管，我刚刚当主管的时候，我觉得、哦、我当一个很 nice 的人就好，就哦，你不会，好，没关系，我拍拍你，哦，做不到，哦，没关系，好，回家，明天再来。 你不是当他主管，你变成是当他妈妈， 对对， 或是当他的女朋友， 对 啊，我 I believe in you， 对。然后他们那个时候，我的下属就说啊，妈妈，妈妈早安， 真的、哦，他直接叫你妈妈， 对， 他跟你年纪差、啊。 可能比我更大也会叫我妈妈、 哦、真的 对， 那你当下的感觉是什么？ 我说啊，也不错啊。 OK， 然后觉得就是我跟他们 很亲密。好，那你是我第一个遇到一个女生不是妈妈被叫妈妈，他们还很开心的。大部分说你说什么？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哎，你知道通常妈妈的话都不会听。 耳边风，台湾有句话，哎，不知道香港有没有这句话，耳边风。 有， 就是风吹在耳边然后吹不进去。 对， 我在猜应该这个意思、啊、我也不是一个很会中文的人， 对对对， 但是我猜就是风吹到旁边但没有进到耳朵里面。 我们会说左边进来右边出去 啊。 OK， 那代表脑袋是空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刚刚说就是妈妈不代表有能力的 leader。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 所以你可能跟他关系是 close 是亲密的。 对， 然后他甚至可以叫你妈妈。 对，但是他没有当你是一个领袖。 OK，你觉得那个关键是什么？如果他对你是有信任，因为他也觉得你是个好人，但是他没有把你当作是个领袖，缺少的是什么？ 他们不会在意他们有没有在成长。 Oh, OK， 可能他说好像就是小孩子看见妈妈，妈妈我要吃糖果、 oh, okay. 然后说然后妈妈说不可以，然后说我不要，就是那一种你那个关系就缺少了什么。 对， 所以我第二说就是 leader 的能力，就是其实 at the end of the day、嗯、他希望那个 leader 是可以 be there， 有事情的时候是保护他们、嗯、有问题是帮他们解决， 对， 有困难是带领一个方向给他们一起去一个方向， 没错。 所以那是我刚从刚一个主管到后来学到的东西。哎、嗯，我后来发现哎不行哎，每个人都叫我妈妈，好像不 OK 哎。 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就是在领袖的里面，它是一个，它永远是很多不同东西的一个张力的一个拉扯，它不能放掉一个，也不能少掉一个，然后也不能全部就只是一个。那我觉得某些的时候，像我们要带领一个人，嗯，他们其实在寻找，像你刚刚讲，就是他被带，他需要知道他的生命或是他的 skill 或他的能力是在被成长的。有一个领袖就是要看到一个人有的潜能，然后帮助他把这个潜能给开发出来。好像这个潜能当然对这个人他的职涯也是好，但是也是对这整个组织是有效力的嘛，对，是为这组织的好。所以他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他要跟他有 closeness， 让他可以去信 relational 的那种感情上面，人跟人中间的那种，的这种一些的信任。对，因为他不是只是个 positional 的 authority， 不是只是因为我是你主管，你要听我的。对，但是他又不能只是停留在那个程度，他就是不能没有朋友的这一块感觉，但是他又不能只是停留在那一块。 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当一个 leader 好像是跑出很多性格出来。 OK， 就像还是有时候他还是需要一个妈妈。 嗯， 例如说你跟他约一对一，你心里面很多东西想跟他讲。 对， 但是他那天来，他就说家里出事了。他在那个情绪当中，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当一个， 就只是叫他去做事。 对，我是。那可能就是朋友，可能就是妈妈。 对， 因为他那个时候的情绪需要被解除。 没错， 所以我觉得当 leader 就要非常的 flexible。 对， 你就 对， 哦，我今天的角色是什么， 没错， 所以 他的状况。 对对， 那但是人会不会因为你本来是扮演这个角色，然后后来 switch 到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要 switch 到这个角色，他会有点压抑，就觉得啊，不是我这，你不是我的妈妈吗？或者你不是是我的朋友吗？怎么现在变得是这个样子？ 有啊有啊，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我不能再当妈妈这么久了。 Okay. 然后开始，好，我现在要好好学习怎样当一个 leader。 Okay. 然后开始改变，就是跟他们沟通方式啊。然后他们开始说 Alice 你变了，你不一样 了，你现在不爱我们 了，你在意的是公司的业绩。 了解了解。那你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心情很复杂，因为我觉得 leadership 其实是一个 process， 它是一个过程。 Okay. 你说对你来说， 对我来讲，我 觉得对一个领袖来说，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神不断的收剪我的一个过程。 Okay.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未必可能开始当 leader， 我觉得啊，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配得吗？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发现就是不好的东西都跑出来了。 了解， 可能我没有够耐心。 OK， 可能我没有到这个能力。可能就是我没有那个愿意聆听的心对每一个人。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有不同的声音，好像刚刚说的，他说哎 Alice 你变了，然后你开始有一些控告。 当别人说你变了，你当下第一个听到这句话的感觉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是伤心。 OK， 为什么？ 我觉得 I fail them， 我对他， 你让他失望， 失望了。 OK， 因为我觉得啊，我应该给他们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但是我现在没有。 OK，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啊 ，I fail as a leader， 我真的不配做一个领袖。 那你这是你当下的一个感受，那你是怎么在这个感受里面找到你该去做的事情？因为我相信那时候也不是他说你变了，那就说，好，那对不起，然后我就不这样子做，你还是去做。 对对对， 但是你是怎么样子 move past 你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我一个 transition 就是刚开始我只想当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妈妈。 OK， 然后后来呢，我发现好，那我要真的帮助你，那我要跟你更清楚的沟通。然后在沟通上面我开始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讲 why。 leading with why、嗯、可能我要这个下属去做一件事、嗯、从前如果当妈妈我会说好了可以帮忙我吗可以帮我做这个事情吗然后做完之后你好棒、嗯、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能用这个方法、 okay. 因为他这样做的话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做了没有成功感 Okay. 然后在做的时候他会觉得啊，我不要了我累 了 所以其实没有再进步的然后来怎样去学习 leading with why 的时候、嗯、就是每一次我要做一件事情、嗯、我会告诉大家就是、嗯、好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对 然后很重要的哦就是那个 why要跟他们有连结、嗯、不是跟如果说啊，这个 why 是因为我们公司想达到什么业绩他会觉得这关我什么事 对 但是我要思考好我的主管给我一个 vision、嗯、他需要的一个东西、嗯、然后我回到我自己在想的时候好这个东西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对 例如说我会想到啊，如果这样做的话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帮助、嗯、然后是我的 value 我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嗯、所以我会想怎样把这个我下面的主管给我的 message 把它翻译、 right. 然后去到他们可以理解跟接受然后觉得哎、欸、You're right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嗯、真的会对我们是很棒很有好处的、嗯、所以我开始就操练这个 communication 的沟通、嗯、然后中间也是不是一天就可以达到 所以你在说的是你在帮助他们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他们需要看到的那个价值 对 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这些价值因为这个价值一个价值有很多层面嘛 对 当然对公司好、对你也是好、嗯、但是对他们的好处是什么你觉得在带一个人的时候最需要让他们看到的价值会是从哪一个方面所以还是说这是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嗯、的那个 我觉得我带过不同的团队、嗯、不同的部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他们被看见的 OK、嗯、 他们都希望他身边的人觉得他有价值 对 然后但是他们害羞他们会讲出来 对 但是我觉得当一个 leader 你真的要清楚你每一个 在带的人 他不会说、嗯、但是他的肢体语言他给你的反应他们说的话、 right. 你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我记得有一期就是我带一个部门的时候下面有一个蛮 challenging 蛮困难的需要的业绩要我们去呈现、okay. 然后 一个业绩一个数字就是 一个数字 有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要做到这个数字 没错那个数字是蛮困难的 了解 然后我想了很久说我直接跟他们说他们一直马上跟我就会生气啊我不要这个我觉得不是我们部门的事、嗯、然后会分你我嘛 对 但是我想了很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主管说你让我想想给我一个礼拜、嗯、我要用自己的方法去、okay. 然后我想哎，什么对他们来讲是重要的、嗯、然后我看见这一群人其实他们真的是一个很 dedicated 很忠心他在他们工作 的每一天努力但是他们的工作好像每天都一样、嗯、变得很沉闷嗯、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是需要被兴起 对 他可能现在不是个 leader 但是他需要 有人给他们机会、 right.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公司的计划变成一个他们的计划、 okay. 所以我就变成一个 leadership program、 okay. 我就在这一群人里面我兴起不同的领袖我去观察哪些人其实很想要很可恶可以真的有更多的做更多的然后我就去邀请他们我说啊你要不要来带我们的 briefing 啊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弄一个 project 然后就挑选不同的人然后呢最后呢他们就觉得哇原来我是被信任的、嗯、原来我是可以有平台的、嗯、原来我们是可以不一样的、嗯、然后我记得最后呢是我会去跟他们说安慰、哎、好了好了不要这么紧张然后他们从一听到会觉得 你确定要做这个？到后来他们会跟我说 Alice 今天的业绩是什么，你给我看那个数字吗？啊，现在数字有进步吗？然后我会跟他说好了好了，太不能太看重数字。 OK， 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好，然后我最在意是你们有没有在成长，有没有那个满足感。 你在带他们这样的过程里面，你是怎么样子去，因为你刚刚我觉得你有讲到一个重点，那个重点就是一个领袖他很需要去认识他带的每一个人。比如说你刚刚讲那个被看见，每个人被看见的意识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些人是叫做被看见，有些人喜欢是公开被表扬， 对， 有些人可能只是写一个小卡片，然后或是有时候传个简讯，甚至是一通电话。你是怎么去观察一个人他的，就是去 study 一个人，去了解你在带的这个人，你是透过什么样的东西去，什么那个方式去了解这个人，然后才有办法去带他？ 我觉得我在之前的公司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去一个新的位置上面，你要停下来，然后我会写一个说 30, 60, 90 plan， 就是30天、60天、90天 的计划。 Okay. 然后通常头30天我会跟主管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头30天我不会做什么很重要的决定。那 头30天不会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为什么？ 我说那30天对我来讲就是我建立信任， 了解， 我就是认识他们， 所以不会有些重大的决策的改变。 不会，我说我相信我下面的 leader， 然后我会让他们去解决。 这个很好，这个我要学起来，因为我会第一天我就 因为我也是很要 action 的人， 对， 所以 对， 如果我不写下来，我跟你说我第二天我就开，我就开始，好，我现在要改这个改这个改这个。 我做那个 Gallup Strength Finder 其中 top 5前五名有一个就是 activator， 然后还有一个是 command， 所以我这两加起来就是我会很快就是直接就说这个我们要这样，这个要这样子。对， 我懂，我第一就是排难，所以我很 muscle memory 是啊，我要这样解决问题。 但是你说的是你不会在前30天去做这件事情， 不会， 因为你是怎么知道不要在30前面先去做这个？是你曾经有失败的经验吗？ 没错，超级失败。 跟我分享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在学到这个之前，我就觉得啊，好，那如果我去一个，我记得我去了一个部门、 okay. 然后头30天那个时候我也是在那一个地方是新来的，所以没有人认识我、 所以你那时候是一个主管的身份， 对， 不过是一个新来的， 对，那个时候我是一个 senior manager 的身份、 okay. 那个时候你 imagine 一个200多人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新来的 leader， 你不知道他是谁， 对， 然后他就进来了。那个时候我就是排难那个的，我就跑出来，我说这个地方可以有更多的改变，我看见他们很多潜力，我也看见这个店有很多潜力，这个地方有很多潜力，我就把它改，然后我就很兴奋，然后跟我主管讲、 okay. 主管我觉得可以这样、 okay. 然后他就说好，你就去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兴奋，因为其实我的 intention 是好的， 对， 然后但是我没有跟我下面的 leaders， 可能我的经理，我的 OK， 就是你的 concentric circle 没有先跟下一个的领袖去 catch 到这个东西。 对，然后你知道每个地方到那个dynamic 人都不一样， 对， 那我没有先了解，我以为例如说我讲一次他们就懂我的意思，但是可能不懂，所以我就很快没有30天，可能两天，我就开始说我们一起来哦，我们好，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那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觉得哇，这那是谁哦。广东话有句话说，那个新棍想认三把火火那个吗？ 我听不懂。 就是新冠上任三把火， 一上任就有三把火， 对， 就是马上想要的， 对 ，OK， 那 哦， 他可能觉得我有十把火， 了解， 然后充满热情， 了解。那台湾有我也送你，台湾有一句话叫做“谁鸟你”，就是没有人管你，就是你虽然有一把火想做改变，但下面的人不一定会去跟， 没错。然后我就真的 把火都消掉了。然后最后呢，其实我是有真的把叶子拿过来、 okay. 就是变成可能在那个 market 是最低分，然后变成整个 market 的第一、 okay. 第一，但是我把关系都消掉了。 哦，你的意思是说你有达到目标， 对， 但是却你的团队里面的关系跟这些没有做好。 对， 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是蛮复杂的。 嗯， 有愤怒，有 愤怒 、 okay. 我觉得我做了什么、 okay. 对自己的愤怒。 OK， 然后第二就我觉得那个很大，就是羞耻感。 OK， 我觉得我真的不配当一个 leader。那橙子、叶子算什么？ 嗯， 都是数字来数字去，这没有意义的。 对， 但是当一个领袖，你是带领人的心嘛？ 嗯、对。 那如果我把他们，我没有办法带领他们的心，我那个愧疚，那个觉得自己很烂，那个声音真的很大很大， right. 然后那真的很 overwhelming。我记得那一个时候哦，我常在家里哭， 嗯， 然后觉得啊，我当领袖这么多年，难道我没有真的好好学好吗？ 嗯， 那我当初跟神说啊，我要用爱去带领， 嗯、 那我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嗯，那时候这个声音是因为你听到别人说什么，还是你观察到什么，还是？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都有，可能有，我觉得有，可能有下属跟我说， 嗯， 哇 ，Alice 你好可怕 ，OK， 然后可能也听到那时候主管也给我告诉他啊，你的团队有这个的 feedback， 了解。 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很难受， 嗯、 那我觉得我一点也没有为了叶子而开心， 嗯， 但是我为了我没有办法。带领他们的心而难过。 嗯，嗯，不过你那时候说还有一个感受是愤怒。 愤怒？ 为什么？ 我觉得我 really fail， 嗯， 啊，对自己很失望。 所以你的愤怒是对自己的一个愤怒， 对自己的愤怒。 所以不仅只是羞耻， 对， 是愤怒。 愤怒 ，You're angry at yourself。 对，超生气的。 你会觉得 I should know better。我不是这样，为什么我最后我搞成是这个样子？ 对。对，然后我觉得也对，对主管也是对自己失望，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嗯我到那个团队是一个主管跟我说啊，我让你来这个地方，因为我相信你， 哦、 所以我觉得啊，他相信我，我搞砸了， 他对你的信任你，你辜负了他对你的信任， 我是做了一半 ，OK， 有业绩没有人心 ，OK， 对。 那你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有办法可以继续想说我还要继续的走下去？ 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家里哭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朋友说啊，你要看看这个 The Hope 的影片。 这感觉还在自助性形象，这不是自助性形象。不过如果你想要看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只要搜寻 The Hope。 好，但是没有，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教会， 哇、 哦！然后就直接哭了，我跟神说我没办法，我说、啊、你不要逼我，没有，你要我当领袖，我自己没有错，就是 了解 白难嘛。然后神就让我也忘记是你在讲道、嗯、然后神就很严肃跟我说Finish what you started. 哇、wow. ！ 他没有安慰我，我就哭。Wow. 我不要当领袖。 Finish what you started 就是有始有终。 对，然后我说好吧，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啊、刚好换一个部门， okay. 然后就重新来说好，我就有30、60、90天， okay. 我要好好的建立关系。然后我觉得有个转捩点，我会觉得，哎，为什么要误解我？我根本没有，我没有是这样啊。 嗯， 然后我突然发现，哎。其实不是我下属的责任去认识我、 哦、 是我的责任让他们认识我， 了解， 所以我才有那个30、60、90的想法，就是说好我慢慢来让你慢慢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你是可以相信的。 哇哦哇哦，我觉得可能那些的讲到对你有帮助，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亲身的一些的经历。 谢谢你。 对，我的讲到都不是，我想说，哎、欸，人家会是可能我有些时候人家写讲道是看到人家需要去写，我常常在写讲道都是神怎么去对我说话，或者是我自己遇到的挫折的时候，神怎么样子帮助我在这个里面走出来。 对，但是没有你的讲到，可能那个时候我就放弃当一个领袖。 有时候我要提醒我对我自己曾经讲过的道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要改，就是再重新再看一下来鼓励我自己，有时候我需要我自己来鼓励我自己。Yeah, but 真的领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简单的这件事情，因为你很多的，因为领袖也是人，但是里面很多的情绪感受必须要扛在你的里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但是也就是因为他特别辛苦，他也可以帮助一个人成长。 对, 对，没错， 这就是他成长的来源， 也是很宝贵的。 非常宝贵。你在带团队的时候，as a leader, 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很多你这个你自己的一个过程，你刚刚说到领袖他就是一个过程，因为这过程不是只是你在带团队过程， 对， 而是你自己经历的这个过程。 对对 对, 对， 你觉得当一个领袖最容易被人家误解的是什么？ 太多了吧。我觉得 Pastor Peter 也了解，就是当一个领袖，你就在一个很大的 spotlight 下面，你讲的话，你做的行为，所有东西都会被放大的，可能你根本没有这么想，你没有这么说，别人都误会，那你的想法是不一样。那最多被误解啊，我可以说是你的 intention, 可能你的目的是为他们好，你希望他们成长，但是他以为你为了只是数字，你为了只是啊你跑的业绩有没有，所以你才会这样带领我们，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讲是最大张力的一个误解。 有什么东西是 about leadership 是你会希望大家知道，但是大家常常会有一个 misconception, 有一个误解，就是不是只是对你这个人或是对一个人，而是对 leadership 这个玩意，这个东西，大家常常有的一个 misconception。 我觉得当一个 leader 你是有选择去当一个什么的 leader, OK, 但是对我来讲有一个对领袖的误解，就是因为我们有权利，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可以说我想说的事情，我要叫别人做我想他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个最大误解其实不是 leader, 是领袖是最谦卑那一个人，他是最后面的，他就是那个服侍别人的，有我们都说仆人是领袖嘛，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领袖就是在这里服侍人，领袖就是因为我在意他的成长，因为我在意他变得更好，所以我去把我自己的感受，我把自己的想法先放在旁边，然后为你去服侍。 我觉得一个领袖他其实最大会被误解的是，大家会还有一个人当了领袖，他的选择就越多，其实当领袖是你的选择会越少。 对，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加分，但是他是一个重担，但是也是一个祝福。他是一个重担，就是因为领袖没有办法讲出他所有想要讲的东西。 对 他的感觉不能每个东西讲出来。有一次我在跟我太太那个聊天，他因为他在他的工作也是一个领袖，他在一个地方工作，然后他有一次，因为他是一个领袖，他必须要跟一个人有一个对话，然后这个人他跟他对话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对话，然后这次的对话有很多的有一些的误解，所以他隔天之后还是隔了两天之后又要再跟他有一次一个对话，但是不过他在这个对话里面是要帮助这个人从他的情绪跟里面先走出来，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跟他玩这个对话之后呢，他就跟我形容这整个对话，他说整个对话everything was great, like it went well, 然后他给对方可以感就是重新建立，有点像重新建立信任，重新知道他的就是重新 on board, 然后继续的这样子。那但是他讲完之后他就 she was silent, 我的太太就没有说话，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说但是你的感受不好对不对，他说对，那我就说他的 另外一方的感受好 but it came at the expense of 你自己的感受， 真的， 因为你要把你的感受的你想跟他讲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你怎么这个样，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收起来， 对， 在当下去帮助这个人， 对， 然后他看到我他就有点有眼泪在他的眼睛里面、哦、然后我就跟他说 Welcome to leadership 然后他就看到他说我想知道你常常在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burden 可以是个重担，好像一个领袖真的好可怜、嗯、但是某些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它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祝福， 嗯， 它是个好的，为什么？因为它我们当领袖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我们自己我就是一位领袖， 嗯， 这就是我该去做，这就是我必须去做，所以在我面对一些情绪的时候或是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到它的发现会比较健康一点，比较不会随便乱跑然后怎么样，因为我大概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该怎么去做，所以某种程度感觉是被绑住、 嗯、 但是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自由， 对， 因为它不会让我就被这个东西只带着走， 对， 让我可以在面对别人的情绪或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比较知道怎么样子去控制我可以控制的、嗯、然后不要去控制我不能控制的、 嗯、 所以我觉得会让我的心虽然是复杂是难，有时候会难过会伤心，但是我会感觉到在我的心会更稳，比起一些其他的人我觉得我会可以更稳的在做这件事情、嗯、我前天才跟 Peggy 在聊，我就说当一个主任牧师嘛，我是教会主任牧师，有他的好处跟他的坏处，坏处我先说坏处，坏处就是你的人会来来去去、嗯、他们会因为不同原因不开心或怎么样、嗯、他们可以来、嗯、他们可以走、 嗯， 然后但是我就必须留着， 对， 因为我是这边的主任牧师，所以不管遇到什么团队有什么样的状况或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就是已经做过决定，我就是这边的主任， 你没有选择， 我没有选择 so I'm gonna be here。 所以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会觉得有时候会有种声音会觉得、哦、自己好惨哦， 嗯， 我也希望可以像别人这样或是怎么样，但是但是同样的在这些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某种程度它也是一个祝福， 嗯， 它也是一个加分，因为就是因为我已经做过一个我觉得最需要做的选择、 嗯、 So I will figure out how to make it work， 我就不会觉得心常常飘来飘去，我不用每天起来的时候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还要继续在这里呀、嗯？我就已经做一个决定，这就是我要带领的教会，这就是神赐给我的团队，不管团队的人来来去去还是怎么样，这就是神要我去做的事情， 对， 直到有一天神跟我说很清楚跟我说这不是要 交给别人，就要干干净净的开开心心的交给别人，但是在那之前我就觉得最重要的决定已经做好了， 对， 我在想我觉得就是那个重担是自由、 嗯、 也是不自由 的、okay、 你说的想法，我会想领袖好像我会想起 Jesus feed the 5,000 的故事、嗯、那个喂了5,000人、 嗯、 就是他有说有很多人就跟随耶稣因为他行了神迹， 对， 那好像我们当一个领袖的时候跟随我们的人可能不是觉得你好棒，只是说、嗯、哦好像诶他 好像可以这样我就来看看、 嗯、 但是最后呢耶稣就会问门徒、 嗯、 他说那我们要哪里找面包，他就去 test 他的门徒嘛、 嗯、 然后门徒就啊我不知道，我就很裸直的说、嗯、啊我们不够钱啊，我们用半年的薪水也没有办法买这么多面包、嗯、但是最后耶稣就说他把面包拿然后感恩 give thanks、 嗯嗯、 然后东西就分出来、 嗯、 我觉得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看见自己当一个领袖、 嗯、 我的面包我觉得我就是不够、 嗯、 我就是没有够足够的能力、 嗯、 我就是不配、 嗯、 不配、 嗯、 但是最后就是我怎样有感恩的心、 嗯、 然后让神来把我的重担拿走、嗯、然后饼就可以分出来， 在最最最有感觉最不够的时候，感觉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 对， 在里面看到这个神奇。Well, 谢谢 Ella 今天跟我们分享你才过去的在工作上面的经验， 谢谢 还有这些的学习。不管我们的听众，不管你今天扮演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在你的公司可能你是一个领袖，是一个 leader 要带人。如果那是你的话， 辛苦你了，你有很多的苦说不出来， 对， 我们都知道， 对， 但是千万不要对领袖对你要去做的事情感到灰心， 嗯， 在里面不管你的团队怎么样，你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 对吧？那如果今天你是在你才刚在职场里面才刚开始，还不是一个领袖的一个角色，你也这些也可以帮助到你，因为有一天你也会成为那个领袖，也希望在那个时候你成为一个真正是大家不仅是爱但是是尊敬的一个领袖。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同样每个月都会是在5号的时候来发行我们最新的一个这一集。那我们每个月5号都会有最新的一集。如果这一集对你来讲有帮助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里面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一个打分数，然后把这个分享给其他的人。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